咁我想問下，先想問下林教授，可唔可以將呢個袁隆平教授人性化？唔好講咁多佢啲雜交水道啊，佢啲嗰啲學術啲嘢，而係當佢係一個人看待。你覺得佢嘅人有咩特色？人性化即係話，佢係老人家啊，個性格點樣啊？點係咪隨和，淨係好精明啊？或者諸如此類。 嗯，或者我覺得佢係一個農民同埋一個科學家嘅合體， 合體 係啦， 哦， 啊，咁亦都係佢一個幾象徵性嘅人物嘅， 係， 我覺得佢都代表到即係佢個年代，譬如六十年代嘅呢一班做農業科學嘅人咧，即係佢好有代表性，就係佢哋好努力，未必知道將來會唔會攞咩獎，但係都係即係為咗中國嗰個糧食嘅貢獻啦，所以係一個即係有個咁嘅抱負嘅人啦， 哦， 嚇，咁佢亦都係一個當時因為。即係科學咧，喺中國喺中國農業咧，都仲係即係首即係當年啦，六十年代嘅時候都唔係好發達嘅啫。 係， 但係佢係會能夠應用到科學嘅知識去做農業咯。 哦，咁我想啊問問林總裁啊，其實呢個香港米業啊，有好多聽眾而家喺個 Facebook 度 complain 已經投訴啊。喂，你哋講袁隆平嘅雜交水稻，我哋香港食唔到喎，係嘛？ 是啊，香港很少人吃 因為吃不到呢，既然這麼大名堂，我想試一下袁隆平那隻雜交水稻米，但是香港為什麼吃不到呢？香港現在米業情況是不是主要都是吃泰國米？ 其實香港最主要是吃香米， 香米 okay， 香米呢是一種另外一種米來的，雜交稻其實是要個量，但是香米呢其實是一年得一做的，那就要個質量就不是個數量，咁啊兩個有少少走不同的方向。 哦，即係你係咪咁啊？暗示啊，林總裁係咪暗示香港人個嘴好刁？ 哦，絕對嘴尖啦， 嘴尖嘴尖咧就變咗你嗰、那個，而家有個講法就話嗰個稻米嘅產量同埋個口感啊成一個反比嘅，產量越多個口感就變咗就相對地就冇咁好。你如果嘴刁咧，嘴尖咧。你就不應該吃到那種雜交水稻米，因為它是主要就是袁隆平是針對要是不是要某產一千斤啊？ 係，即係佢由即係原本中國的水稻每畝係550公斤啦，佢增加到800，然後希望再增加到1000咁啦。當時啊，譬如六七十年代，其實量是很重要，要養活中國人啊嘛。但係到了今天，不係淨係香港人啦，就算中國的大城市的城市人都很嘴刁嘅，所以其實中國都入口很多泰國米嘅。係啊，咁呢個雜交水稻佔咗我哋生產量嘅一半度啦。 啊， 咁所以除咗話人會食之外，其實亦都係成為一啲好重要嘅飼料，因為養我哋嘅動物咯。 係係，哦，因為咁我係想問下林教授嗱，依個講雜交嘅，即係依個係植物方面嘅雜交啊。在雜交水稻之前都已經有雜交玉米，有雜交高粱。咁啊，點解啊？呢個雜交嘅優勢係咪係啊？好似係美國人發現嘅。 嗱，即係其實雜交優勢最先喺粟米度好成功嘅。係。咁原因就因為粟米嘅花咧，黐花同紅花係分開嘅。 係。 咁所以要做授粉就相對地容易嘅。 係。 咁水稻一般咧，個朵花裏邊就有曬自己雌蕊同埋雄蕊噶啦，即係爸爸媽媽喺埋同一朵花入邊嘅，咁所以佢自己咧就已經授咗粉啦。咁佢就點雜交咧？咁所以即係有三個步驟，袁先生要完成就第一揾到一個雄性不育，第二可以保持佢，第三可以配到種，令到呢個雜交又產生優勢 咯。哦，咁你變咗後屘我哋講咁樣理解，林教授就話其實呢種水稻嘅特性同玉米同高粱唔同，佢係叫做。是不是可以叫做雌雄同體？ 其實很多植物都是雌雄同體的，哦，水稻是其中一個， 啊 啊，所以可以在做雜交的時候特別有困難， 就是雌雄同體的困難， 是 啊，那去找這個這樣的我們叫做雄性不育體，是不是其實我想想是不是當年，是華國鋒都應該記一功，因為當年呢我們說的華國鋒就是毛澤東之後他要，你辦事我放心了華國鋒，但是你1970年的時候即是暗時那雜交水稻可以研究的，1970年的時候華國鋒就做緊呢個湖南省的省委書記，他話找呢個咁樣嘅雄性不育種嘅，發動全動員全部群眾，咁呢個真係個大嘅一個指令嚟喎。 我諗全國都做緊， 做緊 嚇，咁最後應該袁先生喺海南島揾到。 應該不是袁先生找的，應該是袁先生的助手找的， 哦，那 是李必虎， 他的團隊， 他的團隊是助手， 是 他的助手找到， 因為全中國當時發動了很多人，其實 我之所以話袁先生係代表咗一代人，就係、是、佢成代人都係為咗個目的一齊做。咁第二，袁先生做咗個即係代表人物咁樣咯。 咁樣。但係咧嗱，我係想問阿林教授，我係想聽聞喺金庸嘅武俠小説咧，就有所謂東邪西毒，南帝就不蓋中神通。聽講喺雜交水道研究裏亦都有依個講法喎，係嘛？ 我覺得雜交水道頭先都講咗啦，除咗袁生之外，亦都有好多人 好多人 都有貢獻嘅，咁即係有話雜交水道之父，有雜交水道之母嚇。咁我都好尊重即係每一個努力過嘅嗰個年代嘅農業， 即係成個團隊嚟嘅， 成個團隊都咪有唔同嘅團隊添。 唔同團隊即係研究呢個雜交水道，我諗超過一萬人喎，應該大陸。 好多人即係發動，因為係解決糧食問題啊嘛。當時六十七十年代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國家都唔穩定啊。所以其實係好多人做咗，但係當然袁先生有佢自己獨特嘅能力，可以帶領到個團隊咧，亦都可以真係通過佢去發揚光大咯。 因為嗰時六十年代嗰時啊，主要就係要全國集中搞叫兩彈一星啊。 是 一個就核彈，一個就導彈，一個就人造衛星。咁就後來就依個袁生就開始搞依個雜交水道。咁我想問下啦，其實係嗰、那個依、這個佢哋話依個嗱，頭先我講話南帝不蓋東邪西毒中神通啊。如果我哋唔詳細舉話東邪係邊個，西毒係邊個咧？嗰啲咁，我諗我啲聽眾都未聽過啲名係咪應該？你袁隆平我聽過，袁隆平就屬於金庸《射雕英雄傳》裏邊嘅中神通。就叫做黃重陽，係嘛？佢就主要佢嗰係啊，有啲唔同啊。咁就有啲有幾個你，或者林教授舉幾個出嚟聽下咧。東邪西毒啊。 我啲時間記唔起個名字啦，係咯，即係你記唔記得？ 東邪我記得有個叫做人哋叫佢做雜交水道之母喎，謝華安喎。 係謝華安 係。謝華嗰個福建啊嘛。西毒就周開達。就南帝就我哋廣東開平嘅，叫做黃耀祥啊。黃耀祥聽講或者林教授講嗰就話嗰種雜交水道好特別嘅就特別矮嘅係嘛？ 矮嘅就有好處，因為佢嗰個收割嘅時候就比較唔會倒伏咯。咁就即係唔會即係跌曬啲米落地一下，有一個好處喺度。 咁咪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講話矮仔多計。差不多 其實那個農業收割呢，即是有時太過高大，如果它站不穩呢，那它會跌了落地下，那就收割不到咯。所以一定要站得穩，有時矮也是好處的。 因為這個袁隆平應該屬於中神通那派，他那派呢其實他開發那樣東西，或者林教授解釋一下，是不是叫做三系的一個雜交，有三系有二系啊嘛， 系冇错。 要先讲三系系咩嚟先？ 即系咁样，譬如嗰、那个不育系啦，第一个系，不育系就 系 佢雄性不育嘅，咁跟住有一个叫做保持系， 保持系， 咁保持系咧就系可以同呢个不育系可以产生种子，但系又会保留到个不育嘅特性嘅，咁有一个就叫恢复系啦，恢复系系要同呢个不育系咧雜交之后要产生个优势，然后变成一个产品嘅，咁呢个咧就系叫三系，即系话系。我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媽媽兩個爸爸， 或者媽媽咁講唔好啊，一個媽媽兩個媽媽，可唔可以一妻兩夫啊？ 都係咁講啦。咁但係如果係兩系咧，就係 一妻一夫。 但係嗰個所謂妻咧，就係佢喺唔同嘅條件可以做唔同嘅嘢嘅。譬如佢喺呢個高長日照高温嘅時候，佢就不育。但係當佢喺短日照同埋低温嘅時候，佢就可以自己產生種子，所以佢自己就搞掂咗保持。不需要有保持系。 咁样系，咁就变咗系嗰、那个两系就一妻一夫，就话其实嗰个特色咧就有一样嘢咧，就因为我记得1981年咧，袁隆平攞咗嗰个叫做咩，叫做系特别发明嘅大奖啊。咁啊，嗰个奖叫做袁隆平等人， 系 咁就冇讲出佢等系边啲人，嗰度其实可能包括廿几个喎。 是因為當時他們的論證就是究竟哪個人在科學的期刊裡面首先提出這個概念嘛，他們翻查了都是袁先生第一個正式在中國的科學期刊裡面去發表了這件事，還有那個獎好像是以個人來做單位的，所以就只能夠給了個名字給他， 給他名字，但是好看說那個排名啊， 即係要講下幾個特色嘅，就話頭先我哋講三系制啦。咁咧就係依個元龍平等人咧，其實就排第二嗰個咧，唔知阿林教授有冇印象啊？叫做係顏龍，顏龍咩咧？我一時唔記得顏龍天啊。我雄性不育種嘛，咁偶爾楊元龍平俾咗個名俾佢啊嘛，叫做野敗，野敗，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喺野外揾到一敗術，即係佢嗰個雄性嘅花粉係唔可以進行呢、這個有性繁殖嘅啦。 咁你呢個野敗就要將佢繁殖，即係話配咗種之後再繼續繁殖，叫保持係啊嘛。咁啊，當年其袁隆平就揾咗。呢班野擺咧分散俾各種唔同嘅研究，呢個係水稻嘅研究人員各省啊。咁其中江西個姓顏呢個咧，就佢可以能夠咧將佢咧繼續繁殖，反而袁隆平嘅自己繁殖唔到，所以佢係應該係一個保持系嘅一個領先人物。所以人哋話佢係水稻之父，唔係袁隆平。有一個講法，但係佢點解得咧？就問阿林教授講下，就話因為發覺到原來水稻不育與育之間咧有個好重要嘅問題，就話講個日照嘅問題係嘛？ 其實嗰個三係嗰個咧，佢哋即係咁傳説啦嚇。咁佢哋就係改變咗嗰個日照，因為嗰啲佢認為嗰啲水稻應該喺短啲日照裏邊先至會產生到種子嘅。因為阿袁生佢哋如果喺長日照嘅地方，因為喺海南島揾到嘛，海南島係一個接近赤道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就唔會有一個長日照嘅條件。咁如果你用一個短日照嘅條件，可能有部分可以產生到種子。如果一產生種子，一定係有一啲嘢同佢可以保持咯。咁佢利用呢個道理係揾到個保持係。 所以佢哋聽講佢嗰個做法咧，就令到嗰、那個係咪叫我哋可以叫個名稱咩個花名叫水稻寡婦啊？红性不育啊！都可唔可以咁叫啊？ 都可以咁叫，因为佢净系得雌蕊冇雄蕊啦。雄蕊唔可以令到佢有下一代咯。 即系红性不育啊，咪即系水稻寡妇咯。佢可以令到个水稻寡妇可以能够保持落去繁殖，因为佢用咗个叫遮光。遮光咪变咗佢日照冇咁长咯。 其实嗰个遮光系令到佢哋揾到个保持系，因为之后你讲个两系法咧。其實就只剩下兩個而已，不過那個所謂不育系就是 那個叫做比如叫做溫敏啊， 溫敏的不育系， 溫敏不育系那個叫做其實有個特色的，即係秋天和夏天不同的， 因為它會 夏天日照長一點， 日照長熱一點，那它就是不育，如果它日照短涼一點，它自己就可以雌雄都可以授粉，於是它自己產生自己的種子，保持翻自己遺傳嘅成分，但如果你放佢喺長日照同埋高温嘅情況下邊咧，佢唔得啦，咁佢就要接受外邊嘅種子，於是要需要兩系啦，一個不育系，一個就係恢復系，咁就可以產生一個雜交嘅水稻。 哦，咁啊變咗兩系，不過你個人意見啊，林教授，三系好定兩系好啊？ 其實咧就係兩系理論上係簡單啲嘅，但係兩系就好依賴咧嗰個雄性不育嗰個有幾熱，即係有對於環境嗰個反應有幾咁即係好嚴謹啊，定係好隨便嘅？因為如果你係好嚴謹嘅人，我一定去到某個温度、某個光照先至可以產生呢個自己產生後代嘅話，非常之好。但如果佢有少少唔同咗，譬如有一日凍咗，或者一日即有雲泥咗之後，令到佢原本你想做雜交水稻嗰批，突然間自己做咗授粉，咁咪做唔到落去咯。咁所以好依賴呢一個不育係有幾嚴謹咯，即係對於個環境嘅因素。 哦，即係所以兩系都唔可以廢。 兩系其實未來發展方向，其實咧而家啲科學家係諗緊一系嘅。 哦，一系。 一系即係話，如果你將爸爸和媽媽做了這一代，哇，好正，是不是？但因為跟住你再有性繁殖下去，它就會分離曬，就變咗兄弟姊妹各個不同樣啦，保留不到嗰個第一代的好處嘛。但如果通過一些花粉的培育啊，令到它 保持咗呢一種雜交狀態，永遠保持嘅雜交狀態，永遠都高產咯。咁呢個係一系法，咁一系法咧就未喺即係呢個應用到嘅，但係喺研究上面咧，好多人都做 緊。咁啊，新教授就係咪有研究呢啲一系法？ 新教授咧，佢就係想用，因為新教授係一個即係、就是、做遺傳工程嘅專家啦。咁佢有好多好好嘅基因，希望可以放落去啲雜交水道度。增加佢營養或者增加佢產量，即係將一個新嘅技術加落去袁先生已經成功開發嘅技術裏邊。 咁、所以食米咧，水稻緊要問下依個林總裁，米業啊，而家嘅前景如何啊？ 米業嘅前景我覺得係好嘅，因為最呢個係一個基本嘅食糧嚟嘅。咁 但係都亞洲食多咯，鬼佬食冚唪食麵包。 其實而家係多咗嘅，而家喺就算喺美國嚟講咧，近時係每年每人食一個 kilo 米嘅。咁而家咧即一公斤米咧，而家去到成700公斤米嘅每年每人，因為佢哋多咗好多方法食，亦都係你見到其實喺外國咧都食多咗好多飯類嘅物品。 哦，咁、香港人而家入口仲米嘅入口有幾多？產量 大約30萬噸到， 30萬噸、 啊、每人每年大約是40公斤、啊 哦、 但是很有趣的，在香港人吃米呢是比日本人少的、 哦、 日本人每人每年大約吃60公斤， 為什麼呢？韓國呢？ 韓國都是好像60-70公斤、啊、就是有個原因的、 啊、 其實香港早餐、啊、岑生你吃什麼呢？ 我食雞蛋， 你食雞蛋，係啦，係日本人早餐都仲係食緊米嘅，仲食緊飯嘅，食食飯團啦，或者食粥啦，但係香港人已經冇咗呢個習慣。 哦， 咁所以係啱啱好就係、是、比起日本，我哋係少咗三分一個。 哦，少三分一咁多。 係啊、 哦， 就因為冇得食早餐嘛。 哦，咁但係香港人選擇都係泰國米多。 香米。香米最主要是香米，因為其實你不要用人來分開個界限、 哦、 因為其實那幾笪地方你最重要其實、種米也是你講的個土壤來講，你是酸性還是鹼性、啊、日照、啊、但是、其實 你說40年前泰國是、首先做了這個香米出來，但現在很多地方都有香米、哦、例如譬如好像說、柬埔寨啦、啊、越南啦、澳洲啦、美國都有香米出 來、哦、因為中國人以前歷來就以農立國啦，有個國家的經濟如何呢，就好視乎嗰個水稻的產量。所以你變咗係好似東漢啊，光康武帝叫劉秀，點解用個秀字？因為佢嗰時出世嗰時咧，就一個水稻一勁九穗，係咪好勁啊？嗰啲叫做家禾啊，九穗啊，一勁九穗。咁而家問題泰國啊嗰啲地方咧，係咪都係？都是那些水稻生產量很好、 啊、其實你要去看它那種哪一種的種子了， 是 好像我說如果剛才香港人最喜歡那種香米呢，其實都是哪裡種都是一年一做的、 啊、 但是如果是白米，譬如好像說雜交稻又好、啊、你在泰國那些白米、越南的白米呢、啊、一年可能去到兩或者三做的、 啊、 okay， 有些我聽過去到、四做的，當然、啊、剛才你講回陳生，你講回就是說那個、長的、稻的高度，咁啊林教授都系话高，因为米咧收割嗰阵时候，如果落咗田咧，其实收割唔到噶，咁所以佢个回收率系有限。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我生得短咧，其实嗰个收割就系快，收割成长期可能系80日、90日，咁就可以收割。 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翻翻嚟继续讲我哋嘅广东广西，印尼嘅天跌落嚟当粒米。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重申两国长期与多方面的双边防务关系。奥斯汀感谢新加坡为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提供后勤支持。路透社报道，奥斯汀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提到中国进行破坏台海与南海稳定的行为，强调美方不寻求对抗，但是面对利益受到威胁时，美方亦都不会退缩。奥斯汀又说，大国之间需要建立具透明度的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46点，跌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0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7，人民币6.51，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06美元，卖出1,796.88美元。天气方面，一个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喺南京以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的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一金。 我是张家朗，今次的比赛很难忘啊，咁好开心可以攞到冠军啦，自己一直都冇谂过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啦。咁最想同香港人讲就系加油啦，唔好放弃，同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咯。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系马俊伟。 香港的演艺圈咧，即系入行同埋成长啦。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嘅特色噶。你去到内地咧，去到唔同一啲大嘅影城拍戏咧，你会睇到嗰个资源系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嘅硬件嘅配套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好先进、好全面。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好多教练都对运动禁欲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奥委会肯定就最怕搞出人命。奥运会期间，大会在选手村提供安全套服务，除了是提升大众对 HIV 和 AIDS 的关注之外，运动员为国家为个人名誉落力比赛，在比赛激情过后，比赛前又或者休息的时候，都要另类的运动调剂下身心。奥运有派套的传统是自1988年汉城奥运，汉城即是现在首尔的旧名。国际委会自此之后也都要求主办城市延续这项安全措施，安全系数也都不断提高。88年汉城奥运在选手村提供8,500个，到2000年悉尼奥运最初只是准备了70,000个安全套，由于反应热烈，最后要额外追加多20,000个那么多。08年北京奥运派了100,000个，2012伦敦奥运150,000个，巴西嘉年华就闻名全世界。上届巴西里约奥运吞套量相当之夸张了， 大会破纪录预备了450,000个安全套，全数用尽一个不留，好彩有备而来，否则将会有大量的混血儿出生。今届东京奥运会向运动员派发套量大幅下降，由上届里约奥运的450,000个减至大约160,000个，而且奥运严格执行社交距离，按照 IOC 的防疫要求，运动员要保持2米的距离，严禁拥抱或者是击掌，被批评派安全套明显同防疫背道而驰。东京奥运组委会话，呢啲安全套并非鼓励运动员喺选手村使用，而系俾运动员带翻屋企，去令更多人关注艾滋病。因此正研究更改派发嘅方式，可能喺选手离开选手村时先至派发。咦？事后避孕药就听过啫，事后避孕我做咁耐体育新闻都系第一次听啫噃。不过今次要隔离，好难买纪念品。外来参赛的选手用免费安全套作为纪念品都是不错的选择来的。今届东京奥运对日本安全套厂商来讲，本来是个赚钱的黄金机会，但因应疫情禁止海外观众入场，已经对厂商造成第一重的打击。加上东奥免费提供的160,000个安全套只是普通的乳胶板，并非已经是大量生产的日本独制超薄装，可以说令到厂商再大失预算。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晚嘅话题讲杂交水稻与香港米业，并纪念袁隆平。咁喺直播室度有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林汉明，有金源米业行政总裁林世豪，同埋主持岑日飞。咁啊，头先咧就话同阿林教授讲起嗰个诶，将个野败开穗嗰个水稻专家，我查到个名啊，颜龙安啊。因為嗰個當年1981年咧，依個係國家頒咗個特別大獎俾特別發明大獎俾袁隆平等人咧，嗰個獎金就100,000蚊嘅。咁啊，結果100,000蚊咧就攤分，踢個分果整成20几人嘅，排名第一嘅攞獎金最多個就袁隆平，所以佢始終都係最個形象發言人，攞5,000蚊。100,000蚊攞5,000蚊，你知道嗰個話幾多其他幾多人分咧？第二嗰個咧就係龍顏安攞4,600蚊，少佢400。第三個我唔知阿林教授記唔記得叫張先晴？張先晴係邊度啊？張先晴係搞嗰個恢復系嗰個三系，一個係保持系啊嘛，一個恢復系啊嘛，一個就三不育系啊嘛，搞恢復系嗰、那個，即係令到嗰、那個。雜交水稻啊，可以個水稻寡婦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咁變咗個張先生。第四個就李必湖，就落喺海南島攞到嗰個咩，係嘛？咁啊揾出嚟，咁啊所以個稻米咧好多學問嘅。我就想問阿林先生咧，就話聽講喺泰國咪一種叫做 Riceberry 有機米啊， 係 有冇嚟運嚟香港？ 有啲地方有得賣， 邊度買得買到啊？我想試下喎。 其實好少，佢紫紫地色嘅。 哦， 咁佢就係、是、亦都係配種出嚟嘅， 係 咁樣個我哋個叫做GI 咧，即係叫 glycemic index， 即係話升糖指數就比較低啲。 就係呢只有機米。 呢只有 機米你好似你米業啊個老 GI 嘅。 好似我而家都食緊。 有嗰啲係澳洲嘅、 啊， 澳洲有一隻就係真係 low GI 咧，即係嗰只低升糖指數咧就55樓下嘅。 啊、 Raspberry 咧就大約係56。或者57度，咁佢個其實國際嘅認證嘅指數咧就55以下咧就為之叫做 低升糖， 低升糖。咁淨係得而家目前淨係得咗澳洲呢只米咧，係一隻好自然嘅米，同埋佢嘅升糖指數係54嘅。 啊，咁係咪即係糖尿病人食好啱 咧？因為其實咧佢個糖尿病最唔好咧就食粥。如果是吃好似東北米或者日本米或者韓國米嗰啲，跟住我嚟煲粥咧，佢個升糖指數可以去到120嘅。 哦， 嚇，所以好高嘅，咁即係變成嗰個泥，即係你吸收嗰個糖分係高咗好多。 咁如果我攞 low GI 嚟煲粥咧？ 煲粥都唔好啦 ，low GI 就咁食啦，同埋都唔好食太多啦。 哦， 但係起碼糖尿病人而家今時今日咧都可以仲可以食到少少飯啦。 嚇、啊，即係 low GI 咪 low GI 嚇個低升糖指數。 但係冇乜酒樓用嘅咯，應該自己 冇㗎啦，冇㗎啦。其實個口感就比較硬啲嘅。 啊， 咁樣就如果你話食慣香米嘅口感咧，香米嘅口感咧個口就比較軟啲嘅。咁、 啊、 但係啲低升糖指數米咧就口感就比較硬啲。咁但係冇辦法啦。咁、 啊、 如果有糖尿病嘅就唯一如果想食。想食飯嘅咧，就要低升糖指數，亦都唔好去溝埋其他。 但係好多老人家係糖尿病嘅，但係佢哋要食軟飯嘅。 咁你要一個要一個取捨啦， 係嘛？咁你變咗呢個你要講呢種米咧，咁但係好多人中意食日本米喎，係 咪？係，我會 話佢。香啲啊，軟啲啊！ 嗱，我會覺得米係一個其實一個配對嚟嘅，配搭嚟嘅，即係你話紅酒叫做一個 pairing，、 啊、 其實米亦都好似一個 pairing 咁樣嘅。點解咧？如果我俾隻最靚嘅香米俾你，但係食壽司，你係覺得唔好食嘅，好貴。 哦， 我俾隻最靚嘅日本米俾你，但係你如果係食煲仔飯咧。你會覺得不好吃的 哦，係喎，係喎 嚇。咁你但係我哋亞洲人咧，其實已經習慣咗呢個配對。咁你去賣紅酒，你就話：，我嗱呢只紅酒就要食牛扒，呢只紅酒就食豬扒咁樣。其實如果我哋亞洲人或者香港人咧，俾歪咗少少嘅米俾你咧。你係覺得不好吃的係好得意嘅呢樣嘢。 煲仔飯就用豬米， 其實煲仔飯最好就用最好就用絲苗。 哦，絲苗，絲苗啊， 係啦。 哦，咁又係泰國絲苗。 絲苗佢其實有好多，其實中國嘅絲苗，尤其是喺廣東省嘅絲苗，就煲仔飯係好靚嘅。咁樣就要睇一個個人嘅口感啦。咁你話如果食壽司或者你上海菜飯嘅，咁咪要食翻嗰一種上海菜飯嗰種，咪即係比較圓啲咯。好似你話食台灣滷肉飯嘅，咁我俾香米俾你，你係格格不入。係 喎，係喎。 咁你要滷肉飯，你要食翻啲。如果是你真正嚟講，咪揾翻啲台灣米咯。其實香港有個好處咧，就係話香港可以全世界入嚟啲米，因為香港政府限制米，唔係限制個你喺邊度嚟，反而係限制個數量。佢要肯定香港人係夠米食。咁所以，但係我哋有個好處，或者我哋有個好彩嘅地方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全世界，你喺意大利入又得，你喺秘魯入又得。總之，如果香港係有個需要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入啲米嚟香港 啦。哦，好似2003年好似有個限制喎，譬如入口商唔可以俾啲米俾零售商，咁後來取消咗係咪？ 唔係，嗰以前嗰個叫做我哋個叫做 quota 制度，就以前就有分三級制啦。 係啊，係咯，入口商、 入口商就一定要賣俾叫 wholesaler， 即係話分銷商、 批發商， 跟住批發商其實可以賣俾個個都得，咁就好多時就批發商賣俾零售商。咁但係而家呢個限制已經 冇咗啦， 冇咗㗎， 冇咗。咁但係有段時期好似泰國米入口自己本身有啲管制，搞到越南米乘機而起喎，係好似係2003年啊。 其實嗰陣時就係泰國政府就做一個補貼，係咁佢補貼咗之後咧，就將泰國米就提高。咁佢就覺得，咦？佢睇完嗰個全世界米嘅情況之下咧，佢就覺得，咦？我可以提高個價喎，咁我照可以賣得出。咁所以佢將個米價就提高咯。咁但係嗰陣時佢就唔記得咗喺越南或者柬埔寨嗰啲米嘅質量已經提升咗好多。咁亦都喺越南同泰國同柬埔寨亦都有好靚嘅香米出。咁變成佢哋喺泰國政府咧。收埋一扎米，但係當佢高價收米嗰陣時咧，佢結果就係 佢唔可以低價賣出去啊嘛。咁、結果連令到英綠嗰、那個總理咧都要坐監俾人告。咁、樣嘢就係話嗰陣時都幾搞到一件好大件事，因為政府收埋啲米冇倉去擺，要擺去飛機場，要擺去啲唔同嘅，要起啲倉去擺。咁另外佢嗰啲係高價米，低價米咧就反而喺印度就放出嚟。因為印度嗰陣時早過泰國劫個米價上嗰時咧，印度就將佢就唔俾出口。咁佢當佢唔俾出口嗰陣時咧，發覺咦你泰國提高咗個價喎，咁印度話我成倉都係米，咁我由100蚊嘅本錢，我300蚊賣咗出去，咁印度嗰陣時就大派啲米出去，就結果搞到泰國政府咧就都幾瀨氣嗰陣時。 嗱，而家林生嗱，我計計而家有幾多國家進口香港米先？嗱，我數數有泰國啦，有越南啦，有日本啦，有柬埔寨啦，頭先你講仲有印度啦， 印度有 啊。咁就仲有 韓國啦， 韓國啦， 台灣啦， 澳 洲啦，澳 洲， 美國啦，意大利都有， 意大利有， 西班牙都有， 哦，11個。 其實你邊度嚟，佢邊度嚟嘅米都可以嚟香港。 哦， 咁就最緊要就係話有啲好，可能個數量少啲嘅都有。 咁你意大利？意大利餐廳係咪用翻佢哋意大利米啊？咪吉特都時供應所謂意大利飯。用翻佢哋意大利米， 系噶，因為佢哋好多嗰啲叫做意大利嗰啲 risotto 咧，佢有特別嘅煮嘅方式。咁、佢意大利米都好多個品種嘅。咁佢用翻意大利米嚟煮咧，其實最好食嘅。咁、你西班牙米做paella咧，亦都係用翻西班牙米生炒，咁、咪特別好食嘅。咁、你俾個最靚最靚嘅香米俾你咧，都唔得嘅。 喂，都好講究喎、煲仔飯就食絲苗米，意大利。飯咧就食翻意大利米，西班牙餐廳就食翻西班牙米，我哋都唔知道，我以為真係一類啊，有各種唔同嘅，佢哋個特點唔同 嘅，所以係香港人係非常之好彩嘅，咁亦都係 即咩米都食到， 係啦，同埋讓到我哋好。 印度餐廳係咪食印度米啊？ 當然啦，佢嗰種叫 basmati， 嗰啲米係如果你喺香港一般屋企食咧，你覺得好重嘅味道，你見到黃黃地色嘅，佢用嗰啲 saffron 去煮嘅，咁就又係好硬嘅。就越煮越長嘅，咁但係呢啲係其中一種全世界最貴嘅米嚟嘅，亦都係好罕有嘅米嚟嘅。 咁林教授，你平時食咩米多啊？都係泰國米多。 泰國米多啲啦，即係如果朋友即係送開啲米咧，有時就有機會食到即係中國嘅東北米啊，咁都好特別啦。 好啦，我哋而家終於接到阿新世文喺美國嘅新世文教授啊，新興，喂。 你好， 好难接到你啊！我今日可能走宝啊，揾唔到你啊！你好即知系可以揾到你啊！喂，你都系啊！ 好难听你嘅声音啊，不过你尽量大声啲啊！ 好啊，好啊！嗱，新教授，我而家你喺个直播室度有林汉明教授，你熟悉咧，另外有金源米业嘅林世豪先生，听讲你有好多问题要问阿林生嘅，你可以而家趁机会问一问啦，关于米业嘅问题。 好啊，我问一问林生几个问题 ，OK？ 系 第一个咧就系、香港有冇储存啲米啊？即系除咗普通嘅米量之外，有冇储存嗰啲不时之需啊？ 絕對係有嘅。香港政府咧，而家仲有大米嘅政策。咁而家所有嘅入口商咧，要17%佢嘅入口額咧係做儲糧。咁儲糧咧，技術上當然係嗰個入口商噶啦，但係我哋係唔俾用嘅，係要政府批我哋先俾用。所以一路嚟講咧，都冇用過呢個儲糧。咁除咗呢個政府規定17%就大約2個禮拜嘅儲糧咧，另外仲有喺業界裏邊，我哋平時都有倉存噶嘛。咁倉存裏邊都大約有2個禮拜。咁我哋其實如果由喺東南亞國家，就算喺國內嚟香港1個禮拜點都嚟到嘅啦。咁樣就算係而家搶貨櫃嘅情況咧，其實都嚟到嘅。咁所以我哋喺市面上有4個禮拜嘅存貨咧，絕對係喺香港人係夠食嘅米嘅。 仲有咩問題啊？ Okay， 4個禮拜 ，OK， 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香港有冇賣嗰啲大陸啲米啊？喺中國內陸嚟嘅。 有，但係係少部分，大約係百分。 香港有冇賣喺大陸嚟嘅米啊？ 有，但係係少部分。多數在國內嚟的香港的米咧，都是在東北嚟嗰種梗米，即係話原生米、豬米。其他啲米就好少嘅。 OK， yeah， OK。 仲有咩問題？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過去二三十年嚟， 香港食米有冇減低嘅趨勢啊？ 係有嘅。而家大約係你講嚟四年前嚟講咧，我哋香港人大約每年就入口320,000噸米啦，320,000至330,000啦。咁舊年嘅數據咧就係300,000噸米。OK， 咁其實係少咗嘅。咁亦都係其實少嘅原因咧，亦都係少咗好多遊客啦。最近呢一年或者呢兩年都少咗啲遊客啦。咁遊客其實食好多飯嘅。 仲冇問題啊，新教授。 Okay.另外仲有两个问题，好快啫。香港人食粗米都唔多啊？ 唔多。粗米咧，其实有人去食，亦都有人，譬如好似话配咗落去白米度食。咁但系咧，其实粗米最大嘅麻烦咧，就系话如果你唔摆喺雪柜里边咧，系有机会生虫嘅。咁因為啲蟲蛋咧就會多數中意喺個醋， 即 係 唔會持得好耐嘅。 係啊，唔可以保持得好耐嘅。 另外問題就係香港食粘米多咧，定珍珠米多咧？ 絕對係長身米多。咁長身米係佔咗香港大約93% 美國係衍生米多嘅。OK。 美國睇下邊度？ 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覺得咁多係香港嘅米？哪一種是最受歡迎？你覺得最好吃的？ 現在今時今日香港就比較多吃香米，這樣呢就是比較臨身一點，但有些人覺得香米有陣味，我不喜歡，我選擇白米吃都有。好像美國來說，如果是加州呢，就會多中身米，叫 medium grain 或者短身米，但是在德薩斯州啊、Louisiana 啊那些地方呢，其實它是吃長身米的，比較硬一點的美國長身米的。 好啦，新教授，嗱，而家到翻我哋問你問題咯。頭先我哋咧，你未駁到你之前咧，就林教授已經同我哋介紹咗講呢個雜交水稻有三系有二系啊嘛。咁啊，林教授就提到話，而家目前咧就走向呢個一系，或者你有冇研究緊呢個一系啊？或一系嗰、那個幾時會即係能夠普及啊？暫時都未普及啊，係咪一系？ 研究緊啊，但係我冇做。我知道喺大陸咧係希望做到一系嘅。 係。 咁啊，一系嘅方法有時咧就係將呢個米嘅温度改變咗啊，咁然後啲米嘅雄性嘅不育啊等等，但係咧仲未成熟啊，仲未到呢個階段啊。係。 嗱，另一個問題啊，新教授，趁如果仲有你少少時間休息之前咧，想問問你咧，就係我代朋友問㗎。有個台朋友叫我問你，點解袁隆平會入唔到呢個中科院嘅院士，同埋咁多中科院嘅院士反對佢？有冇答案？ 呢個咧就有好多傳說嘅。 係。 通常嚟講咧，我即係冇證明啦。但係有啲人咧就覺得佢咧就係喺一種技術性嘅嘢，即係冇理論性。同埋喺外國咧發表好多章啲文章啊等等等等，但係咧似乎後屘咧中科院咧都有啲後悔啦，就都揾翻一個做雜交水稻嘅。OK， 我覺得佢哋覺得後屘係走咗步咯。OK， 係好啊，咁而家我哋聽首歌先，然後翻翻嚟咧啊，依個新教授喺度啦，翻翻嚟繼續講我呢個雜交水稻與香港米業。这个就是周柏豪唱的《米饭香》。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何我越知道不该遗忘，越会遗忘。老树的叶绿又黄，老家的院却又远，为何我总以为一切如常，却会无常。岁月可比少年狂，我已变成你的梦想，可是你不能变成我的哀伤。生命浩浩瀚瀚，却会生活匆匆忙忙，只能希望别来无恙。 就让我们证明爱里没有遗憾，可祝福老少平安，千万不可为时已晚，最简单的就是最美好的时光。回家的路程有多长，还要多少次一起尝米饭香。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早前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将山顶广场、东涌东汇城和东涌缆车站纳入强检公告，任何在本月十七号中午十二点至到下午六点曾经身处山顶广场的人士，以及任何在本月十八号中午十二点至到下午六点曾经身处东汇城和东涌缆车站的人士，需要在本月三十号或之前接受检测。政府听日会在东涌东汇城露天广场和东堤湾畔公共空间增设流动采样站，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东汇城员工和访客提供免费服务。为谨慎起见，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士亦都需要接受强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第152日，政府至今已经为市民接种约5,401,600剂疫苗。截至晚上8点的过去24小时，约64,800人接种疫苗，另外约有22,800人预约接种。另外昨日有12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送院个案，他们因为接种后出现常见副作用，情况稳定，五人已经出院，五个人留院观察，一个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一个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一名14岁的中二学生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说他有黑社会背景。警方今早突击搜查翠屏村翠阳楼一个单位，搜获大量武器，包括蝴蝶刀、匕首、武士刀、打火机型电枪、铁莲花和伸缩棍。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被捕14岁学生的家人不知道屋企有相关武器，案件仍然调查紧，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又说不法分子会在暑假招揽年轻人作为黑社会的傀儡作出违法行为，呼吁家长、教师、社工等要更加关心年轻人。朝中社报道，根据北韩和南韩领袖达成的协议，双方决定在当地今朝十点起全面重启通讯联络渠道。报道说，两韩首脑近期多次互致亲笔信，就重启联络管道、恢复相互信赖并谋求和解达成协议。朝方又说，重启联络管道将会对改善和发展两韩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南韓青瓦台就表示，總統文在寅在和北韓領袖金正恩從今年四月起多次互致親筆信，就改善兩韓關係進行溝通，重啟通訊聯絡管道，亦是兩位領導人協商的結果。北韓去年6月9日以南韓公民團體散佈反朝傳單為由，單方面切斷板門店、聯絡管道等通訊方式，今次是雙方聯絡管道時隔413日以來再次重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925點，下跌2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83點，下跌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84， 日元 109.65，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58， 人民幣 6.512， 英鎊對美元 1.388， 歐元對美元 1.183， 澳元對美元 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1.88 美元，卖出 1802.2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有四条嘅九巴嘅巴士线啦，就因为屯马线嘅开通咧，令到客量咧系减少咗。九巴林子豪 有一啲嘅巴士已经冇咁多嘅客量，咁系咪将佢灵活地去调配同一啲比较需求殷切嘅地方呢？ 余同学 唔可以净系睇而家嘅状况，就要睇埋繁忙时间，先至系对公共资源使用嘅合理嘅评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嘅人士，要喺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用药走咗啦，不必洒泪。人须去，书还在，情还在。佢丰富嘅著述，我哋会为佢推广，让更多喜爱文学嘅人，更加想学好中文嘅人，写出更好嘅文学作品。表达更美的感情和人生，令你的世界更加美好。我曾经向出版他著作的出版社查询，希望可以在他的告别礼中将他一些作品送回给当日来致祭的嘉宾，但是出版社竟然说、啊、没了，这书卖了，没办法找到出来。这样的好书，这么重要的书，为什么他们卖了而不去加印呢？我真的不明白了。我们身为用药的朋友，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这么好的书值得我们去做推广的工作，令到这些写作的基本功，用药的力作，可以有更多的读者，达到人人的文字工整美丽。 容若曾经担任《征报》副刊的编辑，对于历史、报业、语言、文字、文学都有研究，他的书还有一定的战斗性。有他的书在这里，社会上的艺中文专家、艺语文学者怎样一心曲解中国典籍上面的本源，就不敢乱来了。容若的著作就是真学问和假学问的对比，有不少的精彩短文之中，容若老实不客气地长列真正的本意，以正视听，将曲解者、无知者、一知半解者、刻意扭曲者的错误解读一一揭破，正本清源，还他一个本来真貌， 亦都叫那些不学无术者丑态不露，不得误导众生。容若善写文字上目睹的二十年卦现象，他有心将社会上不正的文字风一一扶正，用心良苦。他善于咬文嚼字，除了以正视听之余，保以轻松文字将文词、诗句、典章上的精品一一品尝细嚼，与君共享。 容若的自学态度，一是踏实，二是实用，二者合而用之，就是慎防假大空，即是实事求是，不得刻意造假，以求哗众取宠，一言而尽其心意。就是讲究文字，是我们对文字文学的最大尊重。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世， 关怀小众，鼓励共融，没有墙，世界更漂亮。逢星期一至六晚上六点，没有墙的世界共融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 让双语见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我哋嘅话题讲呢个杂交水稻与香港米业，而家纪念袁隆平。咁而家已经系最后一节啦。咁喺直播室度有阿林汉明教授，有金源米业嘅行政总裁林世豪，同埋中文大学生物系讲座教授新世文喺美国嗰边。阿新教授，新教授， 系你好， 好啊。嗱，我哋咧就話要俾多啲機會你講嘢噶啦，因為你遲嚟咗。咁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咧，就係啊，頭先阿林教授已經介紹咗好多袁隆平嘅作為依個雜交水稻之父啦。但我哋亦都傾幾有一個雜交水稻之母喎，謝華安喎，你都知道啊嘛？謝華安， 知道啊。 佢依個雜交水稻之母同依個雜交水稻之父有咩唔同呢？因為我哋提咗阿爸就唔可以提阿媽噶嘛，係嘛？父母都要並稱噶嘛。 係。 啊。 係。 依個謝華安咪佢話開發咗一種叫做咩？ 謝華安咧又係做雜交水稻嘅。 係。 佢而家咧就話後屘咧先入咗去中科院。 係。 咁啊，袁隆平就入咗去工程院好早期噶啦。咁佢入咗中科院，咁其實佢哋做嘅咧都係雜交水稻。我既然有個父啦，咁啊俾一個母佢啦。係，其實中國做雜交水稻嘅人咧係好多嘅。 係， 不過袁隆平咧，因為喺最先做，同埋啊做得相當好。 係， 啲人就服佢，尤其是啲農民好擁護佢。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以佢為領軍人物，咁咧全國其實好多雜交水稻做嘅科學家嘅，咁咧謝華安咧其中一個出色嘅，所以咧佢入咗中科院，咁咧既然有一個父啦，咁啊另外一個當然係母啦，呢個係我嘅 understanding，OK？ 哦哦，我聽講阿新教授話謝華安咧仲好大嘅貢獻，就話能夠。佢同袁隆平嘅雜交水稻嘅唔同地方，佢就話佢連佢嗰種水稻可以能夠抵抗呢個稻瘟，即係嗰啲瘟疫啊，即係水稻嘅 COVID-19。佢嗰啲咧，袁隆平嗰啲就抵抗唔到，一發咗稻瘟咧，啲米就冇曬噶啦。咁佢可以能夠有種抗病呢種咁嘅特質，係嘛？呢樣嘢係咪比較難研究啊？阿曾教授， 係其實咧，水稻有好多種嘅。因為你咧， 立交水道咧，你如果制造啲下一代嘅种子咧，你揾到一啲父母管咧系抗病嘅，抗其他啲嘢咧，咁你又将佢带咗落嚟， 系 但咧好多好多种嘅，叶华康做嗰个咧系比较出名嘅， 系啊好啊啊， 好多 啊林教授， 所以咧喺大陆咧其实咧啊有好多唔同嘅做嘅人。唔同嘅派系，有好多分头人都，但系咧，啊袁隆平系比较啊俾多啲人服佢，同埋早期啊发展出嚟嘅，所以啲人都系推举佢啊为乜嘢咯？因为我咧好多时候都同阿袁隆平跟佢落去乡下嘅，哇！佢一去到乡下，啲人咧仲系神咁快嘅，有啲人咧就。原先的人都出来的东西，所以你说受欢迎呢，受追捧的呢，还有些人感受心的呢，都是袁隆平。我讲的故事给你听，我1980年呢，就已经就去大陆了。那时候去访问的大学呢，到中午啊，到夜晚啊，吃饭呢，80年来的学生，那么学生都拿着过那些饭，饭中呢，咁佢去打饭咧，即系去买饭咧，其实食嘅咧，通通系嗰啲杂交水稻。咁、我嗰时食咧都系杂交水稻咧，有啲唔好咧，就佢个品质唔系几好嘅。咁、咧，通常都系移根米最高。咁咧，佢又好容易断啊。佢啲米咧比较啊叫恶白，即系白色啊，即系唔通透啊，等等等等。另外咧，今年所有水稻嘅营养咧。是不够的，即是缺乏啲赖氨酸啊，缺乏啲维他命 A 啊，等等等等，同埋佢嘅将来杂交水稻嘅前途咧，我觉得，因为佢哋都系要揾啲新嘅唔同嘅杂交品种，而家去到啲野生噶，但系始终咧亦都会用晒噶，所以我就说服袁隆平咧，不如你用新嘅生物技术啦，将基因咧，即使喺水稻以外嗰啲品种咧，都可以带入嚟，用呢种方法杂交咧，可能将来嘅前途继续会增加产量啊，增加品种啊，就系由嗰度咧，所以我同佢开始合作嘅。所以你问我话啊，喺大陆嚟讲咧，系好多人做杂交水稻嘅 ，OK， 有唔同嘅特性。有唔同嘅产量，有唔同嘅抗性，所以系好多，好多我都冇追啦。OK， 系啊，林教授啊，我就记得咧，就除咗三系杂交，二系杂交，就话有个叫做系呢个一系，你话而家研究紧啦。 系啊， 仲有一个咩叫做红莲啊？红莲系杂交，好似珠英国开发嘅。 紅蓮唔係好清楚喎。 哦，紅蓮係、紅蓮係佢，都話佢哋開發得唔係咁好，因為個經費唔夠，因為主要嘅基金全部都去曬湖南，即係袁隆平嗰度啊。即係其他嘅開發就變咗，可能因為要研究係咪好緊要錢㗎？哎呀，林教授， 我諗研究如果有經費會好啲啦，因為冇經費好多時候人手都未必足夠啦。 啊， 有需要有啲化學品啊，其他租田都要錢啦，係咪啊？不即係頭先你講嗰、那個杜允平嗰個咧，即係其實嗰啲雜交水稻係好依賴你用乜嘢父母嘅，咁你不育系一定係做媽媽啦，係咪？咁你揀個爸爸咧，如果你高產，咁可能個爸爸係同佢配起上嚟會高產。如果你揀係想抵抗杜允病嘅，杜允病係一種真菌病，咁你揀嘅時候啱佢配對可以產生一個抗杜允病嘅，配有呢個特性咯。所以點解即係？咁多人一齊要做咧，就因為你嘅不育係好少嘅啫，但係你可以試好多嘅恢復係試到啱個配對，咁唔同嘅即係前輩，譬如謝生袁生，佢哋用唔同嘅組合產生咗啲唔同嘅用途咯，係應該即係咁樣去解釋就會明白。 咁我想問林生你從事米業啊，咁你自己食邊種米啊？ 其實我哋係即係不斷會哋試唔同嘅米，咁我咧係 比較最喜歡 嗰啲，咁都話係唔同嘅米嘅種。如果我屋企做壽司或者做飯團嘅，就梗係日本米啦。 哦， 咁如果食台灣飯嘅就食台灣米啦。平時扒飯嘅，我就中意食香米嘅。 哦，即係你睇食，如果食台灣呢個醋肉飯。咁就用台灣米， 係啦，冇錯。 咁、你食壽司就用日本種米，去意大利餐廳食就意大利飯， 係啦， 都好講究啊，唔同曬啊。咁你自己其實係最中意食邊種餐咧？日本都係中國餐。 其實有每一種餐都有每一種餐的好處的、即係佢個味道，你會覺得平時我都可以改一下口味喎。咁所以你連埋你食嗰啲飯咧，你都係可以改口味。 哦，但其實啲餐廳都可以攞嚟做招來嘅，所以我明話絲苗煲仔飯咁咪啱咯。 其實而家好多餐廳係有咁做嘅，好似話寫埋我啲日本餐廳，佢寫埋，我哋呢啲係用日本米，或者係意大利餐廳，我話咗出嚟係話意大利米。 日本都有好多種唔同米，我聽過一種咩叫，而家通常係叫秋田啊。 月光米，如果係日本咧，就好多時日本人咧就話喺新色縣嘅月光米咧，因為就係話冬夜晚咧就夠凍。跟住日頭咧就夠熱，咁變成咧佢個灌漿嘅情況咧就灌得好好，咁嗰啲米佢喺個日本新色縣嘅山區裏邊種嘅，咁其實個數量就好少嘅啫。咁好多時啲人話日本米而家最靚嘅咧就係新色縣嘅月光米。 哦，咁你問題如果講殺雞咧？ 啊，沙茄又唔同 嘅，又唔同嘅咯， 係因為要講個米心喺邊度。沙茄咧，佢好似係因為磨有陣時候磨到二角三分啊，一角二分啊咁樣咧，就係、個米心係好緊要啦。月光米嘅米心係歪咗嘅，個心歪咗少少，咁樣咧變成如果你磨咗落去咧，就磨唔中個心嘅。但係反而如果做啲日本酒、清酒、沙茄嗰啲米咧，個心要喺中間嘅咧，佢就磨咗落去咧，那個心做咗出嚟嗰啲米咧，嗰啲酒咧係特別靚嘅。 即係嗰啲日本清酒都有唔同嘅日本米嚟做嘅， 當然啦。 咁即係可以試喎， 可以 問到依種殺雞係邊種米做嘅都問到喎。 其實你搭落去係唔同嘅，有啲個味道係甜啲，有啲個味道係清啲，有啲個味道係濁啲。如果你係擺咗咁多杯喺度試咧，其實係試到嘅。 哦，咁啊會唔會又唔同地區個殺雞度？因為我去韓國咧，就發覺到韓國嘅北部同韓國南部嘅 kimchi 咧都唔同做法，唔同味道嘅。咁日本會唔會日本北部嘅 sake 同日本南部中部嘅 sake 唔同？ 其實全部都唔同嘅。比如好似話日本米最靚嘅日本米去做日本酒嘅咧，就係山田錦。 山田錦 啊 ，Yamadani Shiki。咁呢一種米咧，就好多時啲賣而家賣到起最貴嘅價錢嘅咧，就係山田錦嘅日本酒嘅。 好啦，我哋而家時間都唔多，或者阿林教授做個總結。你話我都知道你研究緊一啲叫做環保嘅育種係嘛？即係唔係淨係講水稻，仲有其他？我知道你做緊研究依間大豆嘅。 即係我諗或者就翻個雜交水稻嗰個未來發展啦。即係以前我哋即係適應呢個歷史嘅發展係需要糧食，咁我哋就要種得多。温飽為主嘅，咁後來而家我哋因為可能即係社會有錢咗啦，就希望好食啲，咁又會有口味配合唔同嘅做法啦。未來我覺得係更加需要係做一啲環境友善嘅種植。咁水稻本身咧係即係佢可能都需要好多投入嘅，譬如需要好多有啲化學品啊，或者需要一啲水源啊。咁即係點樣令到未來嘅水稻可以適應翻？環境的改變同氣候改變咧，同埋減低減排啊呢啲咧，咁我覺得應該同其他嘅作物一起考慮係點樣合作嘅，因為我哋除咗食水稻之外，仲會食其他嘅，譬如話豆啊，我哋可以做固氮作用啦。咁呢啲唔同嘅作物點樣可以變成一個系統，令到中國嘅農業可以持續發展呢？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即係做農業科學嘅人，未來要面對嘅問題。 哦，但係袁隆平有個夢想喎，唔淨止係話喺中國方面係發展呢個雜交水稻，希望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能夠。 係啊，佢有其實佢有兩個夢想，一個夢想因為佢希望嗰啲水稻好似掃把咁高啊， 可以遮陰 啊，跟住啲好似花生咁大粒嘅水稻咁，即係產量嘅問題啦。另外一個佢係希望將中國呢個發展中國家的成功例子引入去其他發展中國家，所以他哋都將呢個技術帶咗去 東南亞啦， 東南亞 南美都有嘅。咁、 啊、 其實而家根據一個估計，應該有700万畝嘅700万公顷嘅澤加蘇喺外國種緊嘅，就係經過袁先生個傳授咧，咁喺其他地方都嘗試做。不過當然呢個技術並不是一個好容易嘅技術嚟嘅、 哦， 因為你諗下你即係授粉嗰度點樣做啊，都仲需要一段時間嘅。嘅學習同推廣，但係袁先生係做咗呢一樣工作，帶咗啲技術去發展中國家。 如果唔用雜交個方式，用嗰個人工授粉係咪好難咧？ 其實雜交就係人工授粉。 哦， 嚇、啊，即係而家我哋常規度就係話， 即係使佢個不雄性不育之變成可育，咁啊用人工方式，又唔用話另一株引入去咁樣，得唔得咧？ 人工方式即係人工授粉，其實個原理就係你經過好多代嘅提純同埋。即係純化之後咧，又變成一個固定嘅品種。呢、 啊、 個品種可能好食啊，或者可能係抗病咁樣。咁、 啊、 農民咧可以留啲種子，佢代代都可以，即係理論上都係一樣嘅、 啊。 但係雜交種就唔得嘅，雜交種一定係要有一個種子公司幫你配咗種、 啊， 然後你種完第一代，你一農民一留種一種咧就變咗唔同嘅嘢啦。 同埋食飯咧，我問阿林生咧，而家有好多人講話中意紅米飯。醋米飯或者咩之類，或者溝又紅又白，你嘅睇法點樣咧？ 其實都係各自各有自己個口感個方便。有啲人覺得有色嘅米好似話唔同顏色嘅，對自己個身體，當然咧嗰啲維他命有少少唔同啦。咁、對自己個身體就比較中意係嗰啲嘅。咁有啲就係話我中意食白米喎，因為我食落去個口感好。咁、其實而家一路咧，其實米一路 嗱，米殼嗰啲米嘅外殼咪仲營養仲更加多。 那個是那個米糠，但是米糠就不是太穩定的，因為米糠就有機會呢它會有油溢味的。如果有聽眾朋友呢，如果是吃醋米呢，我就建議他將醋米就放在個雪櫃，因為如果是在個低溫情況之下呢，那個油溢味那個機會是會少很多的。 即係醋米有益，但是就不好的地方就是油溢味。如果你放雪櫃呢，就可能夠即係我哋避開咗依個毛病啦。 咁樣講咧，其實中國人呢5000年咧都係研究點樣由谷可以磨到好靚嘅白米。咁但係如果有啲人係中意去翻食糙米嘅，就有少少唔同嘅感覺咯，食落去。 因為你咪紅米咁樣都係算糙米啊。 係當然啦。 糙米，我而家最近譬如我喺啲酒樓都食到有紅米腸。 係。 即係腸粉啊，用紅米整嘅紅米腸啦。係。味道幾好喎、啊。 其實係都係一種，我覺得一種市場上邊嗰個推廣嘅。 即係唔同，但係問題嘅，如果講營養，應該係糙米好過白米㗎。 比較嗰個 fiber 比較多啲啦。 即係個纖維。 個纖維性，因為你其實而家你買包米咧，喺後邊都會喺香港買包米咧，你會見到嗰、那個食物營養標籤嘅。咁亦都可以去睇下，其實白米同埋糙米咧，其實嗰個數目字唔係爭咁多，而嗰個纖維係比較多啲。 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講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林以樂同埋依個曾嘉莉莫佩環一齊同大家講依個美語青年新世界。咁啊，跟住落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最後一首歌就係黃啟文唱嘅《老鼠愛大米》，拜拜。 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请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